新团归属的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是郭孟川报告新闻。马来西亚宣布下个月起禁止出口果汁，本地外国经营恶果会受影响。莫干波表示，本地未来过个月将继续面对食品经营量受干扰的情况，政府正甲进口商积极合作，比如从新乌界来源引进建材果汁，并使到食品来源当晚会，将需求影响降到最低。另外，本地有进口商准备提出申请，到今年三号之中增加每一个进口量。此外，欧业者打算尝试从澳洲、新西兰和泰国进口外国，以填补马来西亚经营的缺口。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回落到五千起以下，另外有两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昨日新增加4167起病例，比昨日少了1560起。其中多少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落到1.1。随着目前房贸及房屋处置状况，建屋发展局为预告住屋等项目挂钩，到上个月为止，延迟半年或者是以上完工的项目，等比减少两成。国家发展部长李志升答，未来两年新的预告住屋的停候时间当为少，将从目前的4-5年。初略速度到4年到4.5年。另外，这个月的预告住屋销售活动将从明日5月27号开始，并到下个车期时6月2号结束。建屋局落来将推出4500个预告住屋单位，包括红山及两王电计、诺计、五金地等计住屋项目。此外，当局也将到如龙西、大巴窑及泥松推出项目。我国的工具会到今年都会恢复所有的风量，包括海外饮食及环境消防。今年3月上任的立功总长牛景伟总长到立功开放的牛地至少不退访问的时候表示，随着目前繁忙，部队今年的重点是提升运作，继续加强新武器作战能力，并恢复海外的军事训练。选举局正考虑到下一届总统选举新人初选规划，到部分疗养院设立投票站，方便以来的拟将选民投票，甚至是派出流动小组将投票箱和选票扎到住好的民城中，帮伊人投票。选举局已经邀请所有注册政党参与咨询活动，结果将到7月公布。本地资深社工吴明德推出新资老妈教爱我的事，记录照顾失智症母亲近10年的心路历程，希望唤起人们对痛苦的重视。新闻报告完了。